起了心灵的情，跟我来，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，放下了别包袱的情，跟我来，传开去见离别，一个快乐的谁，来快乐到底属于哪个你，那七零八零九零还是划时代，翻开历史课本，答案就是放松，让我来说，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，我拿着我的麦克风，唱出 old school show， y'all ready to roll， 七零的。